第十二篇，求免于是非。达卫诗歌交与乐官，八度低吟。上主，求你拯救因为热心者已缺少，忠诚的人在人间也已绝迹不见了。人们彼此言谈虚伪，嘴唇圆滑，口是心非。愿上主将一切欺诈的口唇除去，把大言不惭的舌头剪除。他们扬言说，我们以口舌取胜，有口有唇护卫我们，谁能做我们的主人？为了贫穷者的委屈，为了贫困者的叹息，我要立刻站起。上主说，将渴望救援的人救起。上主的圣言是真诚的圣言，如同纯银经过七次的锻炼。上主，恳求你护佑我们，由这一代常拯救我们。恶人在四周往来追踪，实如令人生厌的毒虫。